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乘坐982时光穿梭航班，青年人，请您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也通过啊？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活力，勇往直前，年轻不计年龄。FM98.2，生而不同，你够年轻吗？ 我希望说早安，你也刚起床。我希望写的书是你欣赏的故事。我希望买的水果，你永远觉得是甜的。我希望点的歌都是你喜欢唱的。我希望的是你希望的。我希望你知道 FM98.2 一个属于未来的电台。 FM98.2 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年轻不同凡响。 我希望你能来看我。一个属于未来的电台。 FM98.2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年轻不同凡响。 我希望你能来看我。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漫游嗨翻翻天， 在漫游嗨翻天。 半天，大家晚上好，我是今天的一日限定血小板，身高达到1.7米的血小板左小美，大家晚上好。那坐在我旁边的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漫游观察员，同时也是一日限定的血小板，我们的马达同学，欢迎马达。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今晚的漫游观察员马达，也是一日限定的1.9米血小板， 1.9米的血小板和1.7米的血小板，所以我们确定真的叫血小板，而不是血大板。 你是血大板，我是血巨板。 看的广播，您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是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马达，两个超级血大板在这儿坐镇，就大概知道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是什么了。 没错，肯定是7月份中就非常热门的一匹黑马， 是的， 工作细胞。 工作细胞。 对，而且工作细胞也可以说是我在7月份中非常喜欢的一部作品。 我也是。 对，而且应该有在就是那个也有很多小伙伴应该都非常喜欢。 嗯。 就是我查了一下啊，就是截止到9月11号的时候，工作细胞就已经播放数就已经超过9000万了， 马上破亿了。 对，追番人数500多万。 嗯。 可以说就七月霸权。当仁不让。 是，其实现在是周日嘛，每周日会更新一集，今天也是刚刚更新了一集，虽然我还没有来得及看。 应该都非常喜欢。 嗯， 就是我查了一下啊，就是截止到9月11号时候，工作细胞就已经播放数就已经超过9000万了， 马上破亿了。 对，追番人数500多万， 嗯， 可以说就七月霸权。当仁不让。 是，其实现在是周日嘛，每周日会更新一集，今天也是刚刚更新了一集，虽然我还没有来得及看，去了解了科普向的动画，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除了工作细胞之外，也会给大家带来各种各样的具有科普功效的动画。那赶紧请出我们评论人妖大，欢迎妖大。 Hello， 大家好，我又来了。 今天两位是带着满满的干货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吧？一定是的。 也许是吧。 我给大家布置的功课有没有完成？ 完成了， 完成了，待会儿就要检验一下，好不好？嗯，那其实呢，说到这个科普向的动画，其实我们小的时候可能或多或少也都会接触一些，嗯、比如说 《淘气蓝猫》《淘气三千问》， 比如说 为什么要牙齿扯开？我小时候接触的科普动画，应该跟你们小时候就 冷了几度。难道不是《海尔兄弟》吗？ 那是95年的动画。 哎，其实 那个时候我已经不是看科普动画的年纪了， 你已经是看热血动画的年纪了。 对对对，我已经在看 EVA 了。 哇！其实刚才我们说到妖大说咬牙切齿，难道小的时候是被老师就是强迫着每天必须要看，而且还要写观后感 啊？那个时候就是电视台都播那个，你想看其他的看不到。 其实也能看到一些其他的呢。 对， 嗯， 哎呀，但是我们家传统教育 就是非常注重 对 孩子的这种 启蒙教育文化，对对对对， 普及教育。嗯，那不知道我们弹幕前的小伙伴们，大家都看过哪些科普向的动画呢？随时欢迎大家发来弹幕和我们交流。那我们。教育，那不知道我们弹幕前的小伙伴们，大家都看过哪些科普向的动画呢？随时欢迎大家发来弹幕和我们交流。那我们天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译，御姐萌妹子，游戏游戏， 声优声优优优优优， 动态大 优优优优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血小板左小美。 大家好，我是今晚的漫游观察员血剧版马达。 那我没有按你没有按照我们商量的来。我就是你知道吧，咬着牙称自己是血小板。好，再次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网易漫画的主编老白，欢迎老白。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动漫评论人妖大，欢迎妖大。 欢迎。 嗯，欢迎两位。那既然说起来这个科普动画，那就先从工作细胞来聊起好不好？ 嗯， 今年七月份好像这一部应该是目前来说的霸权番吧，在 B 站上面。 嗯 嗯， 数据上来说肯定是这样，包括比如说引起的社会现象吧。 嗯， 我觉得还是比较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嗯， 因为它确实是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商业作品。 嗯， 对 对，它并没有存在太过于多的这种娱乐化元素啊。不，应该说它在娱乐化元素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很多，就是让你会去认为它好深奥啊，但是当然其实并没有那么深奥的东西。 嗯 嗯，所谓的科普动画嘛，其实包括刚才咱们之前说过的那些古早一点的作品啊，或者以前的老一点的这个国内的动画的这些作品， 嗯， 很多作品目的是科普，做出来的时候可能就不太有趣，不太有意思。 嗯， 但是像工作细胞，我觉得它的目的其实是做一部比较有趣的动画， 嗯， 捎带手，或者说它的切入点是一个比较有科普性质的切入点， 嗯， 就反而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嗯，因为这部动画它其实主要采用了一个拟人化的手法， 对对 对， 就是把我们可能细胞就生物学的各种知识，比如说血小板， 嗯， 啊，巨噬细胞，红细胞，白细胞，什么各种 T 细胞， 对， 都会 侵入人体， 都做， 啊， 哎，对对，全做成拟人化， 非常轻松，但又带一点热血的那种形式，因为大家会看到每一集其实都会有战斗的场景。其实第一集的时候看到那个白细胞染上了鲜血，就心里还有一点毛毛的，但后来发现，嗯，其实这并不是一个严肃的， 发现其实是一个搞笑的手法。 是，尤其好像有一集里面，大家可以看到白细胞已经基本上成为红细胞，就是从血泊当中走。 哦， 对， 对 对， 是跟那个病菌感染的那一集吧，然后就是深陷里面了，然后大家都以为 哎呀，就是后面出来了，然后都是从血里面出来，就身上就是最后给他冲洗了，才把他给冲白了。 是，他就是制作组会用各种各样的比较巧妙的一些小桥段，来让这部作品变得十分的有趣。其实我们说，可能科普并不是他要达到的一个目的， 对， 就是他的 核心，他的主要的目标肯定不是为了科普， 嗯， 或者说我并不是说我想那个作者并不是说我想画一个科普漫画或者科普动画，我来做这么一个东西， 嗯， 但目的肯定是说我先要想怎么画一个好玩的东西， 嗯，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七月份的这个目前的霸权番工作细胞怎么样？血剧版，你看了这部作品有什么样的想法？ 就当然，就现在就是已经中二到了，就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有点感冒发烧， 嗯， 然后就感觉获得了无穷大的力量，感觉我的体内啊，我的痛苦是我的白细胞在为我浴血奋战，不行，我一定要坚强。 所以你就是每当生病的时候，想到还有那么多细胞在为你服务，所以你作为这个主人， 对，就是 更加的坚强。 但我建议你还是应该吃点药。 就现在网上经常有说嘛，就是每当你不想努力的时候，想一想身体里边有37兆2000亿的细胞在为你浴，就在为你努力工作，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奋斗呢？ 哎，其实说到各种各样的细胞，还真的在 B 站上面找到了一个很厉害的 UP 主， 嗯， 他做了一个小小的科普总结视频，就是如果这些工作细胞里面的细胞还原成真正的细胞，它们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小？那我们也可以来 看 一下这个视频。 我是米黛瑞斯，最近在网上看到了一张非常有意思的图，那就是工作细胞中各个细胞的真实身高对比，也就是这张图。工作刀又分别是血小板、红细胞、T 细胞、嗜碱性粒细胞、白细胞、嗜酸性粒细胞以及巨噬细胞。实际上，血小板也是体内最小的血细胞，血小板的确很小，直径大概只有2到4微米。红细胞第二小，直径大概只有7微米，杀手 T 细胞大概有10微米。最大的是巨噬细胞，直径大概有50到60微米。所以你想象一下，血小板站在巨噬细胞面前，就像是一个小婴儿一样可爱。而在工作细胞动画的第一集里面，红细胞见到巨噬细胞的场景是这样的。 あら、ここは秘蔵ですけど。迷ったのかしら。 はい、ごめんなさい、間違えました。 気にしないで。 而实际上可能是这样的。 その日、人類は思い出した。奴らに支配されていた恐怖。鳥かごの中に囚われていた屈辱。隠して、黄昏に弓矢を放たれた。 工作细胞这部动画虽然有些地方为了剧情服务可能不太符合医学事实，比如细胞的大小比例，比如很多细菌都不会是红色的，不会在被杀死的时候溅你一身鲜血，比如为了简单区分细胞会在帽子上写上细胞的名称，而实际上可能会是这样的。再比如白血球的寿命只有几天，而且在吞噬细菌之后会马上死去，不太可能会和红细胞相遇，甚至在你的身体里面谈恋爱。另外，打斗的场景可能有点血腥，不建议未成年人观看什么的。但是以上都无伤大雅，动画在一些细节上做得还是很到位的。作者充分考虑到每个细胞的工作状态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一些科普也做得很正确，在设定上也充分尊重了学术严谨性。最重要的是，工作细胞这部动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认识自己。你可能从来没有想象过你的身体里有37兆2000亿个细胞，你要知道地球所属的银河系大概也只有2000亿到3000亿个星星和星云构成，你和这37兆2000亿个细胞是一个秘密的共同体，它们是你的基本单位，没有它们你也就无法存在，而你就是它们的全世界。而你也可能不曾想过，你的身体里不是黑漆漆的，而是有着宏伟的高楼大厦，有着井然有序的街道，有指挥官，有快递员，有特警，有整理市容的工人。我觉得这部动画最大的意义就是，看完这部动画后，我要更加小心地照顾我自己的身体了，因为每一个不小心造成的伤口都会想起血小板扛着大大的箱子辛苦工作的模样，每一次感冒发烧都会想到白细胞浴血奋战的模样，每一次染上流感都会想到 T 细胞努力让我们恢复健康的模样，每一个孤独的瞬间都还会想到有几十兆的细胞陪伴着我们。做细胞这个内容积极、健康、善良、正义的动画，能让观众更加热爱自己的生命，热爱生活，这才是一部动画真正该做到的事情。 让我们开心看动漫，快乐享生活。我是米白，如果你喜欢的话，欢迎收藏、点赞、硬币加关注，我们下次再见喽。 好的，看了刚刚这一个科普的小视频怎么样？作为平均身高1.8米的 学剧版 感觉在这坐不住是不是？刚才我还在说，如果按照身高来出 cos 的话，那马达绝对是巨石级的无疑了。而且我们刚刚说到平均身高1.8米这件事情，大家不要惊慌，主要是马达拉高了我们平均身高人家还是个小萝莉了 没有 什么我就是 重新定义萝莉 在这里。好，刚刚说到了工作细胞这一部动画，其实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具有科普功效的动画，比如说有一个也是我看起来觉得非常津津有味儿，叫做兽娘动物园 啊。 2017年的1月新番。 老白，我发现今天特别不给面子，你笑什么？ 就是我觉得你这个霸权番你看的都是霸权番，很好。 对， 你对兽娘动物园有什么意见吗？ 没有，那个3000万少年动物园爱好者都在门口等着，一点意见都没有。 有没有看过两位？ 我就看过几集，对。 我永远喜欢少年。 那你头上那三个字， 你主要是喜欢娘是不是？你喜欢就是不管他是兽娘也好，人娘也好，主要你是 雪娘也好， 比较爱的是那个娘。 可能以前是比较喜欢血小板，然后今天照了一下镜子。毁了。 没有，其实挺好的。而且血小板里面确实也有小正太，我记得是。 因为他其实主要体验的是他小嘛。 对。 所以用的是幼儿园小孩的这种感觉。 对，是的。 可爱。 包括他的服装设计也是充满着幼稚园的感觉。 对，就是幼儿园的标准，日本的幼儿园的标准。 标配是。 快回到兽娘动物园。 对，快回到兽娘动物园。那说到兽娘动物园，其实你听名字也可以看出是有很多很多的动物，它们也是被娘化的，就被女性化了。 对， 我们可以找到这个兽娘动物园的 PV 先来看一下。这个加帕里公园，突然忘记是不是这个公园啊？无所谓了，就欢迎来到兽娘动物园嘛。刚才我们其实，在私下里有交流，说兽娘动物园看起来，其实在日本的电视台里面也是放在深夜，要不就凌晨这个时间段，其实是给这种子宫向的一部动画作品。但是在这部动画在网上播出之后，却引来了很多人的讨论。说其实兽娘动物园并不像我们看上去的剧情那么简单，其实它还包含着一些废土的设定。妖大好像也比较赞同这种。 没有，我不赞同，我要反对。 等会儿， 你 好， 刚刚说好的 要吗？好，来让来妖大来聊一聊。 其实我倒不那么觉得啊，其实因为我最开始看的这部动画片，它吸引我的其实是它特色设定的就是特别萌，然后它里面的这些剧情，然后人设就感觉 就是最开始我以为是个小孩看的， 嗯， 然后后来我一进去看，就是他经历发生这些事儿，就是带有特别多的这种正能量， 嗯， 然后就是也里面体现到一些人的这种性格吧，是勇敢啊，然后什么其他的，就是有自愈的这种感觉，然后有些 人和自然和谐相处， 对对对对对对， 环保主义， 对，所以就是就是我最开始的这种认为就直接推翻了，其实他的可能就是小孩，因为有小孩的这个世界看，他可能看这个可能就是看到一些朋友的，然后我们可能看就看到更深层的，可能就是知识懂得也多一点，然后就是看得更深一点呢。但是整体的一部剧吧，其实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没有他们说的特别的， 不要想象的太复杂， 对对对对，我也没有看的那么复杂，我还是个二次元的人。 大家只要看一看宋娘就好了。 对对 对 老白觉得呢？ 就是首先我要说啊，这个一定不是一部子供向动画吧。 啊，是吗？ 对，包括你刚才说的它的播放时间是深夜档吗？ 我凭着一年前的印象应该是， 那如果是深夜档的话肯定它就不是子供向作品， 没错， 它肯定是一个面向相对来说就是日本的这种御宅文化的面向的是这一部分。 因为我记得当时会有报道说他可能这个制作组的经费紧张，所以在上电视台的时候没有拿到特别好的， 不可能的，不可能， 没有这种事情存在。 从他的那个作画包括他的动作来说，他就算是经费紧张肯定也没有紧张到这个程度，这个相应档期拿不到。首先就是国外的，因为有一些分级的标准嘛，他对于每个作品在什么时间段能够播放的要求非常非常严格，包括就是日本的所谓的这个比如说每天的六点七点的这个晚上六七点的这个五点到七点吧，五点到七点 算是他们的晚上黄金档， 就是他们的专经常会播动画的这个时间段来说的话，大部分作品首先都是一些大部头，就是比如像火影忍者呀， 长篇 航海王啊，这种大长篇的作品，首先是这种的，然后其次是比如说像樱桃小丸子啊，机器猫啊，就这种的是真正面向低年龄的这个用户的这种作品，或者这种全家合家欢类的作品，包括什么海螺小姐是吧，海螺小姐这种的作品，然后像这种比较偏向于服务特定人群的作品，包括比如说有一些女性向作品，然后咱们经常会看到的一些比如说战斗类的这种动画，经常都是在晚上放，十一点以后吧，基本上来 说就深夜档， 深夜档，然后这个时间段，所以这个时间段的这个用户看了这样的作品，为了给自己找点面子呢，也只好说它是一部设定非常深奥的，还有最土的，还要去考究一下的。当然我是开玩笑了啊，那三千万《兽娘动物园》爱好者，你们好，你们好， 动画还是很好 看的，我非常喜欢这个作品，还是喜欢这个作品。 所以其实 像《兽娘动物园》，我觉得它可能更多的还是依靠的那种纯粹的，就是这种所谓娘化的这种文化吧，依托这个为底蕴吧，然后来做的。主要它的胜出的地方是在于，比如说，可爱啊，比较萌的这种设计啊，然后用这个动物拟人，或者说动物娘化之后表用。那个娘化之后的这个角色去表达动物原本的什么性格呀，对吧，生态习性啊，表达得非常好，这个应该是他比较厉害的地方。 其实大家当时猜测也是在那个片尾曲的时候会出现一些什么废弃的 就这一类 就会出现一些这样的镜头，大家会觉得为什么在这样萌的一部作品当中要加入这样的元素，那是不是其实还暗藏着一个什么样的巨大的 动物环境？ 你没准在出新一季的动画的时候突然变成了一个废土向战斗热血。 这其实是悄咪咪的吸取了大家的一些灵感。而且好像确实第二季是要决定制作了， 有这么一说，但是具体的 还没有 特别好特别多的信息告诉我们，比如说什么时候播放啊，什么呈现一类的。 那好，那我们的兽娘动物园就跟大家聊到这儿。那其实除了这两部作品之外，大家还有没有想给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推荐的一些具有科普功效的动画或者漫画？你们觉得像白香算不算？ 白香 就是 因为我这个我看得少，然后其实我觉得就露营最近那个叫什么那个 摇曳露营， 对对对，其实它挺科普的，它里面的专业知识就是讲的那个女主角就是经常一个人自己就在小河边然后露营，然后她就是那些里面的搭帐篷的知识，生火呀，怎么就是就餐这种，我觉得就是这个里面就是你看了这个动漫以后你露营OK 就已经是一个就是 入门呢。 那个露营需谨慎啊， 并 不是看了这个，并不是看了这个可以怕别人露营的啊， 对对对对， 可能还动画不太一样， 可能也就只能学个搭帐篷， 就是皮毛， 对对对， 皮毛， 对， 皮毛， 皮毛。 绝大多数人如果第一次搭的话，你自己一个人是不可能把帐篷搭得起来的， 不可能搭成一个粽子。 对，因为如果你再看一部那个真人出演的那，对吧？ 嗯， 那个叫什么《荒野求生》，你就知道。是很难的， 是很难的。 对，那个是挺难的。但是现在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不是去露营的时候，然后现在帐篷，因为动漫里面的他帐篷都是自己搭。 嗯。 但是现在如果就是你真正去了露营的时候，你就有选择这个、这个帐篷的这些一些小知识，还有就选那些铁饭， 对对对， 就是那种。就铁锅的那些好多知识，像 就野炊的一些东西， 对对对， 一些东西，包括可能有一些特别基础的，像刚才说的生火， 对对对， 怎么能更好的生火？当然，我比较建议是大家把东西都带好，打火机呀、鼓风机呀、扇子呀， 这是适当的， 不要太相信动画， 对对， 动画就好了。那说到这儿，其实大家相信也非常的好奇啊，我们这动画当中的女主角到底有怎样高超的露营本领？我们通过一小段 PV 一起去看一下。PV 的一开头，我们就看到了女主人公单人搭帐篷， 首先奇迹， 而且还是搭的是相对来说比较难的那种帐篷。 对对， 不是，刚才我跟姚大还在讨论说，我们现在可能出去露营的话，用的都是那种自动帐篷， 自动的，对对对，所以也可以实现单人搭帐篷， 可以可以 可以的， 但是收的很费劲。 原来在这儿等着呢。好的，那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漫游嗨翻天。那我们上半场节目就是这样，一小段片花广告过后，我们下半场马上回来，稍后见。 亲民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总是期待着一个声音，能褪去喧嚣嘈杂，在话语中感受力量。 总是渴望着一段文字，能消解浮华棱角，与宁静中品味乐趣。 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发力，百余位主持人在腾讯有视频声音赛道，以声传情，与您相约。 9月10号正式上线， 燃情最美文字， 聆听时代芳华。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 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 AM927, 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我是石申，今天为大家介绍的作品是《工作细胞》。《工作细胞》改编自清水希原作的同名漫画，动画由 David Production 负责制作，导演是铃木健一。《工作细胞》作为七月番最大的黑马，一出场便让人眼前一亮。它以拟人化的方式向观众详细介绍了身体每一个细胞的作用和人体在患病时身体所做出的反应。轻松的剧情包裹着严谨的知识，让工作细胞作为科普动画却仍不失趣味性。工作细胞能受到大众的喜爱，也证明了只要是用心认真做的有内涵的动画，即使不是主流的题材依然能得到大众的认可。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似乎动漫和学习是不怎么能挂上钩的，但是工作细胞等等作品向我们展示了另一种学习方式，不必再面对枯燥无聊的课本，轻轻松松地把知识学会。工作细胞并不是首个科普向动画，其实很早之前人们就开始尝试将动画和科学知识结合，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而通过游戏传播知识的案例则更是数不胜数。动漫和游戏已经不仅仅是放松精神的娱乐工具，它们更可以成为传播知识的有力途径。科普向作品虽然有了诸多的优点，但实际创作起来难度很大，既要保持设定的严谨，要考虑剧情是否有趣。在此向每一位科普作者致敬，希望科普向的作品能越来越多。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福利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薛小婉左小美。 大家晚上好，我是今晚的漫游观察员薛剧版马达。 欢迎薛剧版。那我不，我就是薛小婉。好，再次欢迎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他们是网易漫画的主编老白，欢迎老白。 欢迎， 我来啦。 还有我们的动漫评论人妖大，欢迎妖大。 欢迎。 在上半场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聊了几部具有科普功效的动画作品，那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的工作细胞。除此之外也有提到过兽娘动物园呀、摇曳露营啊、然后真的也是长了很多知识，比如说我们就看到了如何一个人搭起一个没有自动化设施的纯手动帐篷啊。 对对对， 啊，还了解了一下其实巨噬细胞姐姐有那么大。对对，那在下半场节目当中我们还会给大家来介绍几部具有这个科普功效的动画作品。来，还是请我们两位嘉宾来提名好不好？ 哎呀， 要 打呀。呀 呀。 哎，上半场小美姐不是提了一个白箱吗？ 白箱， 对， 就是教你怎么做动，也不是教你怎么做动画，只不过你 很即时。 就是你，如果你对动画很感兴趣的话，这部作品可以让你来了解到我们的动画工作者们是怎样去创作动画作品。 像这一类作品，一般比如说，我们会把它分类成，比如说像职业作品， 职业漫画， 即时的动画，就是它讲述的是某一个职业，这个职业是怎么来工作的，说白了， 是， 包括比如像白箱啊，包括像 啊，黑箱 啊，黑箱，黑箱是 真的，好像还有一部叫黑箱， 黑箱，黑箱是不是讲的是一个阴谋的故事？ 像刚才说暴漫王， 对，暴漫王， 其实包括像比如说灌篮高手，大家看肯定是知道的，对吧？灌篮高手、黑子篮球这种， 哇，今天开启了灌篮高手又一属性。 这个这种运动类的题材，它其实讲的也是，比如说某个运动怎么去进行，某个 黑子篮球也可以怎么 啊？ 黑子篮球 超能力翻吧， 放在一边吧， 对，先放在一边。 那就这么说，那 两千万黑子篮球的，两千万黑子篮球粉丝不要打我，打 老白也很喜欢这部作品， 我也很喜欢 篮球的粉丝， 我也是。 我觉得像这种职业类的作品，它其实更多的关注于的不是说告诉你怎么去成为这样的人，而是说这个职业这个行业是怎么运作的。 对， 所以你会看着有的时候，尤其是你不太了解的这种就是这种行业，包括你说白箱这种做动画，因为大家会喜欢看动漫，肯定是就是喜欢动画或者漫画。然后你同时通过这个作品又看到了这个动画行业是怎么去运作的，大家怎么去策划一个动画片，然后怎么去把它制作生产出来，然后怎么去赶，对吧？怎么去压死线，怎么去在时间线之前要完成 各种 带的烂， 其实我觉得这一个就有一部就那个钻石王牌，就写他们那个棒球那一类的，对，这对，因为日本出了好几部就类似棒球这样的，都就是科普性真的很强的，就是我看到那个动漫，我去参加棒球的时候，规则我全懂 啊。真的吗？我还以为我看了这个我就变成了一个业余棒球运动员。 就是很， 你不去参加比赛是永远成不了运动员的。 就是很热血，它里面讲的知识就是挺专业的，就是你不知不觉你就懂了，然后你下次再看棒球赛的时候，哦， 原来是这样。 对， 九局下半两人出局，你要选择什么战术，对吧？ 对， 如果你选择了正中快球被人一球一棒打飞的话，你就不要赖自己看得多。 对，然后就是还有那个排棒嘛，对，然后你谁前谁后，这个真的很重要。就是我看到那个之后，就是我对棒球特别热血， 变成了一个小专家， 也不算是小专家，就是好多就是一进去然后就听懂了，然后你可能就在小团队里面就有出谋划策了，然后就给讲这样的。对， 别人都尊称你为老大。 偶然 像这样的作品，以前的就是以前的很多就是运动类的这种作品，它开始的时候都会给你讲，就是这个比如说像我记得如果没记错的话，像灌篮高手里面一开始的时候，那个还经常会有一个类似于小剧场那样的那个作者自己蹦出来说，这是什么叫后仰跳投，对吧？ 对， 然后给你讲说后仰跳投是就是往后跳，就是类似于这种的啊，罚球是规则是什么样，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在日本真的没有多少人 去关注篮 球，会打篮 球， 对，大家都在打棒球，篮球没有人关注，所以呢，读者可能也不知道，他就出来讲一讲，包括很多很多很多的足球漫画，以前的足球漫画， 足球好像 都在给你讲什么叫越位，因为读者不懂，读者能知道说这个球只能用脚踢，踢的门里分一分，就算是高水平的读者了，属于这种状态了。但是棒球像刚才廖大说的似的，棒球因为在日本非常的欢迎嘛，然后作品也很多很多。所以棒球特别早的时候，就是规则都深入人心了。然后呢，现在的很多棒球漫画都要从一些其他的切入点去讲述，才会更精彩。比如说 七月有一部叫《 友 情球场》， 大家前几 天 对，是他讲的是关于 这个 进球场， 对， 不是浅进球场， 对， 浅进球场的讲的其实是 职业 职 场 这个职棒里边的，比如说像什么球员买卖啊、交易啊、球队市值啊，类似于这些东西，都是属于已经从一些更专业的角度去切入吧，然后让人看到一些不同的东西。 我看我们弹幕当中小林有说好像有一部日本动画是来科普日本的新干线的来源和分布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 我还真没看过。 我也没有， 应该不是铁胆火车侠。 我觉得可能那个时候我们小林还没有出生。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哎，我看有人叫左小板，哎，这个名字。 左小板， 我叫马板。 马板是什么？ 马大板。 好，那我回到白箱来看一看。其实白箱好像也是一个系列的某一部作品，它好像有一个工作的女孩系列，白箱算是其中的一个系列，就是聚焦的是动画人的这个群体。那除了白箱之外呢？ 刚才也有提到过各种各样的运动番，其实多多少少可能也都会带有一些科普的性质在里面。 像白香这个刚才说到，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找一部漫画，叫我没记错的话，好像叫 Game Box 吧，就是游戏盒。但是我忘了是中文的叫什么了，就是原文应该就叫 Game Box。 哦，我应该知道。 游戏公司， 对对，这个我 一个游戏公司，尤其是那种小团队， 如何运营， 怎么去开发游戏，然后怎么去被大公司就是做外包，然后怎么自己开发游戏，然后怎么去虐自己的手底下这些同 运作，所以也是很现实的一部作品， 就全都是职场这种，应该是归到职场类的作品里面。但是当然它有很多夸张啊热血的地方，还是挺有意思的。 所以其实你看，我们 B 站的小伙伴，比如说我们漫游哈翻天的粉丝小伙伴，绝大多数也是非常喜欢动漫和游戏的，所以其实大家也可以来找出这样的动画来看一看，不仅是我们去玩游戏去看动画，也来了解了解我们看的动画是怎么做出来的，我们玩的游戏是怎么开发出来的，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 这样你看和玩的时候可能就更理直气壮一点， 更理直气壮应该是 人家辛苦做出来的，我多看一会儿。 这个策划是吃了什么不舒服看什么东西吗？搞什么玩意儿， 是不是还会改变，就是好多比如说像高中生大学的这个职业发展方向，对对对对 对， 也会不会有误导啊？ 不知道呀，对 像白象这种可能看了就算了。 其实我们老白就是入职网易漫画，也是因为看了某一部 差不太多吧，就是因为看的实在太多了，然后突然发现说除了干这行也干不了别的。 谦虚，往往大佬都是这样的， 哦、 习惯就好。 对对对， 好，我们继续来接着跟大家聊哈。说了这么多日本的作品，咱们暂时把目光转向我们国内，说一说我们在节目开头提到的两部对我们这一代人影响深远的作品，就是《蓝猫淘气三千问》和 《 海尔兄弟》。就比如说《海尔兄弟》，可能就算你现在想不起来它的故事剧情是什么，但只要你想到那个雷欧之歌，大家应该 下雨会到。 掉粉了，掉粉了。 虽然不是调吧， 它告诉我们一些朴素的真理，就是下雨要干什么？要打伞。天冷要干什么？ 穿 棉 袄。对， 这简直是。 说实话，这个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头一次在国内的动画主题剧里听到说，除了唱的，还有一吐槽的。 啊，就是会什么？ 对，我也知道， 对对 对，我也知道， 我也知道， 这是最早的 rap， 是。 好，那说回到这个海尔兄弟，有一个让很多小伙伴喜大普奔的消息，就好像海尔兄弟要出新番了，新的动画的作品。先来给大家放两张人物设计图， 虽然和大家想象中的 小耳。就是我们的小海， 和我们的记忆可能有一点区别。就穿上衣服好像就不认识了。 好像是和几十年前的画风 不太一样 ， 感觉比例都变了。 因为就现在是二头身了嘛， 对对对， 大概是三到四头身的那个。 所以可以说现在是更萌了，往萌系走。 而且还穿上衣服。 低龄的。 其实我有在网上想去找一下海尔兄弟的 PV， 但是很难找。然后我就翻遍了各种渠道，找到了一个，也许是他的 PV，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一起来看看海尔兄弟的新番。 为了让你们去宇宙中学习，我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雷欧号宇宙飞船，上吧，海尔兄弟。 好的，看看这个讲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大家来猜一猜吧。 到底各个星球 冒险的， 对对对， 冒险顺便学习， 可能吧。最后的重片是什么样子，还是要大家亲自去看一下。 9月17号就上映。 9月17号吗？那就是明天， 不就是明天吗？ 不就是明天吗？ 哎，你竟然不关注， 伪粉。那我们来聊聊《蓝猫淘气三千问》，我特别有发言权。 这个我觉得大家肯定都不会陌生，就算你不知道《蓝猫淘气三千问》，你应该也知道他的配音演员葛优老师，常年活跃在鬼畜区的男人。 注意你的言辞啊！然后来看一看《蓝猫淘气三千问》，这个应该也是有给大家准备一个小小的。啊，这是我们当时，这是绝对的童年回忆了。而且，如果对这部动画还不太熟悉的小伙伴， 我截取了其中某一集里面的一个科普的片段，大家可以大概感受一下这部作品是一个怎样的风格。我们一起 看 一下。 啊，查资料，看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宇航员。啊，找到了。 优秀的宇航员首先必须具备非常优秀的身体素质，因此需要进行超长的训练。有的国家曾经要求宇航员在一年半的时间内骑自行车1000公里，滑雪3000公里，越野跑步200多公里。有的国家为提高宇航员的耐力，曾让宇航员穿上80公斤重的航天服，在炎热的沙漠中每天步行30公里。宇航员还必须经过超重训练和失重训练。超重训练主要是考察并训练宇航员的承受能力和反应能力，失重训练就是使宇航员在失重的状态下可以做各种试验，比如吃东西、喝水、穿脱衣服、从舱体爬出等等。除了出重的身体以外，宇航员还要具有临危不乱、泰然处之的果敢与超出常人的心境。 这个动画告诉我们，宇航员不好当呀，要需要果敢和超出常人的心境。 嗯， 每天还要什么穿着80斤的宇航服在沙漠里面走， 八十公斤 宇航服在沙漠里面走3000米。 嗯 嗯，所以其实每一集大概就是一个这样子的。 对，前面有点小故事，然后这边是 会一个他的科普， 对， 其实是比较硬核科普。 对，刚才说到了为什么他做成这个形式啊，就是。刚才也正好说到嘛，说这个作品其实是改编嘛，就是它是改有原著的，它是改编自新编《十万个为什么》。 哦，这是我小时候看过《十万个为什么》很多个版本， 哎，但是 对我也是， 其实它的编排的方式就是。多少地多少多少问， 嗯，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是什么吗？ 什么呢？ 啊， 然后啊，底下列了都回答，它是改编自这个形式， 啊， 所以呢，它就是用这种形式来做了这个动画。 哦， 所以都是前面一个小故事，然后引出一个问题， 就是设问形式， 设问形式，自问自答， 嗯， 然后他就查个电脑， 科普了，这真科普， 这是科普了，今天咱们就科普， 对， 广播节目， 嗯， 所以呢。科普性的动画是什么呢？是工作细胞、兽娘动物园、蓝猫淘气3000万。所以我们也是一个硬核科普类的节目，欢迎关注一下北京青年广播漫游哈翻天。同时呢，提醒大家，我们漫游哈翻天的节目粉丝群已经成立了，群号是 567556693， 567556693， 欢迎大 家进群交流。所以我们也进行完了我们的硬核科普广告。刚才聊了我们这个小时候陪伴大家看的一些这种具有一些科普功效的动画， 嗯 嗯，不知道大家现在可能时隔十几年或者更长时间来看这些动画，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看法？觉得还有什么可以更好的地方，或者有什么可以吸取的借鉴的优点？ 就是简单来说吧，比如说刚才咱们提这个《蓝猫淘气三千问》，然后提《海尔兄弟》和《工作细胞》这样作品，其实观感上差别还是蛮大的。就是像《蓝猫淘气三千问》或者是《海尔兄弟》，它可能会科普的比较硬，就是它的科普的部分和它的故事的部分就是 衔接的可能 不是比较差。他会用一种比较硬着陆的方式，直接把作品分成了故事和讲解，就是两个块儿。但是像工作细胞呢，他可能就是 结合起来， 哎，他会首先想的是我这东西怎么做的是一个故事有意思，然后说实话，科不科普呢？可能真的不是他的作者，或者说他的这个这个出品人的这个主要的想法。哎，这两种形式里边呢，我觉得第一种形式。相对来说枯燥一些，可能接受起来会比较困难，尤其是看了长了，那三千万不用说看三千万了，我觉得可能看三集，小朋友就不爱看。 所以就是小时候腰带就是我看的是《蓝猫淘气》， 咬牙切齿， 想起了痛苦的童年阴影。 但是好像就是时隔很多年，就比如我今天在找视频的时候，再看到这个，反而会觉得有点感， 很有意思， 有点亲切。 对， 这个就是情怀加分了，现在 是。 但是像比如说像工作细胞这样的作品，其实刚才说了嘛，它的主要目的它也不是科普，跟猫淘气三千问、海尔兄弟这种上来我打的标签就是要科普，就是要讲知识，就是两回事儿。我相信工作细胞这个作品播放完了之后呢，可能 大家脑海中留下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形象， 对， 学校 版、啊、 对 对对，对，都是这些东西。 恶意卖萌。 至于学校版究竟是干什么的，可能已经忘掉了。 嗯，轮战是 这样的形象， 对， 学校版、啊、 对 对对，对，都是这些东西。 恶意卖萌。 至于学校版究竟是干什么的，可能已经忘掉了。 嗯，轮战是就是凝固血液的啦。 他已经忘掉了。 没有的啦。 所以其实我觉得说各有利弊吧，我觉得可能结合起来会更好。当然、怎么能结合得更好，其实是 还得 需要就是创作者们去想得更多一些。 对对对， 再下一下功夫。 对、 再去考虑。 尤其是本身现在的这个年轻人，或者说我们的很多这个同学又比较崇尚这种个性啊，自由，你把他一摁在这边让他去学习其实是很困难的。不如我们用一些轻松愉快的方式给你讲个故事， 自己去主动的去看。 我相信肯定也有人看完了工作细胞之后跑过去专门去查这个血小板究竟是干什么的。 是 肯定会有这样的同学。 是的、 就是你吧。 我当然知道，我是初中的时候好好学生物的人。 哦， 至于谁没有好好学呢？扫视一下这个屋子里啊。好，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还有很多的作品没有给大家提到，我们速速的给大家再来聊一聊好不好？ 可以。向三进发。 向三进发，就是好像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什么登山吧少女，好像、 对对对， 然后讲的是各种登山的故事啊，可以给大家看一看我们向山进发的海报。总之呢，就是像这一类的作品，我觉得，主角好像还是美少女居多，哎， 是 美少女的主角，可能就没有人看。 对，哎，包括其实还有一个是以乡村为背景的 啊， 冷 啊， 银之石， 银之石，银之池，银之勺， 就是他了。 对，这一部作品，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部作品的 PV，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青い空、うなる自然、通じない携帯、慣れ慣れしい格子。ここどこ？ 酪農科学科の諸君、入学おめでとう。これから1年間、君たちは全寮生活をしながら、勉学に励み農業実習をすることになる。 くっさぁ、なんでみんな平気なんだ。 ちょ、総口君、できたら食わせてやるよ。何個室？ こんな、3年間。 すげえ、まるで卵工場だ。 鶏の卵ってどこから生まれるの？ どこって肛門だろ。汚くないのかこれ。うんこと一緒じゃん。 同じクラスの御影だよ。御影亜希、よろしくね。 相川慎之介です。10位目指してます。 駒場一郎、部活は野球部、甲子園目指します。 稲田たまこ、農業経営を学んで世界に出ても負けない農業を目指します。 常盤刑事、実家継いで鶏農家やるっす。 なんなのこいつら。 男子手伝ってくれ。 よし、ちゃっちゃと捕まえるべ。 この学校、精神攻撃が多すぎて。 そうか、俺は一般教科の方が辛いけどな。 やっとまともな高校生活の時間が来たか。次のテストぶっちぎりで学年一番を。 授業では別資料を使います。 しかし、我 好的，那说了这么多哈，让我们的老白和姚达再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如果要做一部好的科普项目的话，如何去兼顾商业上面的收益以及这个受众的一个审美呢？怎么样去兼顾很好的平衡两方？老白先好不好？ 商业上的收益，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倒不是特别关键的东西了，因为做动画来讲，它的收益和商业逻辑基本上是一致的。我觉得可能主要还是刚才提到的，就比如说像那种硬凹的，就是硬着陆式的， 硬着陆的 科普和教， 可能会弱一些。 这种的会首先会让这个观众引起他的反感，就是他会觉得这个形式太硬了。这是其一。其二呢，因为你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故事，你想一集动画可能只有，比如说只有20分钟，你有10分的时间去。你用15分钟的时间去讲了一个故事，用5分钟时间去科普，就这种硬掰式的科普。 那你能承载故事的量就少，就少了很多。 嗯， 那一定这个故事就会相对 比较不流畅， 哎，不流畅， 嗯嗯， 而且又比较简单。 嗯， 像蓝猫淘气这种，就是属于很就是故事讲的太单纯了。这种 蓝猫这3000万的粉丝， 出门不要打我。所以就是我觉得像包括像工作细胞这样的作品，嗯，可能像甚至比如说像更老一些，像那种《尼姆历险记》啊， 嗯， 《神偷卡门》啊，类似于这样老的作品，他， 嗯， 会把他很注意，首先他要讲一个故事，然后把一些知识点， 嗯， 或者说想要传达给你的东西放到这个故事里面去， 嗯， 然后你再去通过这个潜移默化的方式去了解。当然了，其实学习嘛，我始终认为学习跟娱乐肯定是分开的。 嗯， 就比如说像我们的左小板同学是吧， 嗯，左小板同学怎么了？ 左小板同学看完了工作细胞之后，下面可以再去专门的学习一下细胞相关的知识。 好的， 这不就是一举两得了吗？ 嗯嗯，说得好，腰大。 其实我这边吧，因为我们也前期在做动漫啊，哦，然后这一块其实我们首先可能想的是一个，首先是第一个题材，题材可能想了一个，就是然后就是受众的人群他如何去就是接受你的，就是能看得下去。 嗯， 然后我们可能就想里面的这种情节，就是因为我们看了很多都动漫的游戏就是特别生硬，其实我们就想软化的， 嗯， 就是把它给融入到里面，就是各个的就故事可能带一些小科普这样的，然后就是你在看故事的时候，哎，突然冒着一个， 嗯， 就像这样， 嗯， 对对对对，知识点， 嗯， 然后哎一下提出来，然后哦原来是这样，就有恍悟，就是故事跟这知识点然后融合在一块，然后一下就带下去了，哎， 嗯， 这完整版，然后用户也接受了啊，我这种动漫也引起用户的共鸣了，并且他还能学到一个小知识，然后他还说不好， 嗯， 他下一次再讲什么东西的时候，评论的时候，哎，他就能把这些知识点全部给透露出来。 所以还是要把你要科普的那个东西融入故事当中， 对对对， 而不要生硬的插入。 对对 对， 对。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腰大和老白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幸好二位， 没事 没事，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漫游哈根店，我们的 QQ 群号是 56755696693， 56755696693。那接下来节目是挑战新歌声，欢迎您继续关注了。那今天左小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左小美，左小美啊，啊，那个。各位欧尼酱，欧尼酱，再见啦！下周再见，拜拜， 拜 拜， 我们下周见。 拜拜。君のシーベルトでさあ歩こうよ。暑い日の下汗をかいたら冷たい水を届けるよ。寒さに震えて風邪をひいたら元気の魔法を唱えるよ。一人一人が違う形で同じ日を生きてる。眠れない、まあ